太好，如错看了都好，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，是无力或有心将迷像戏，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？从年少中感觉到，从眼角看不到，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，是无力但忧心暗来冥王，谁说这算是情愫？ 在等

接下来呢，夏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德庸老师的一句话，他说我每天都会找一个满足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感觉，有时是一杯咖啡，有时是一部电影，有时是一段适合散步的街道，有时只是一幅画面，而我们只需要一颗简单的心就能够享有这世界。 一起走过都是初夏，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一起走过似水年华，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， 其实这份暧昧挺好。

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夏天为大家介绍一点点关于健康的小常识。晚餐怎么吃才健康呢？第一，最佳的晚餐时间是在下午六点左右，吃完4小时内别睡觉。那第二呢，是千万别吃得太饱，更不能吃得过撑。那第三呢，是吃富含色氨酸的食物，比如说五谷杂粮、香蕉、海藻等等。那第四呢，是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，比如说动物的肝脏、牛奶、蛋类等等，可以维持神经功能的。 为我停留，今夜，请为我停留。啊，醉人的陈酒，啊，流转的烟火，让我们握着你的手，诉说我心中的挽留。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，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从现在到永久，不再是天边的彩虹，刹那间消失无踪。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不是片刻的寄生，是一个难圆的梦。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为我停留。 需要得到快乐，也想快乐随时随地的陪伴在我们身边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呢？我来告诉你，真正的快乐都是免费的。什么能够让你生活更快乐呢？新西兰针对2000人做了一份这样的调查，显示22%的人选择了欢笑，21%的人选择了和亲密的朋友共进美食，19%的人选择了拥抱，还有在太阳照在脸上的感觉，以及读一本好书，还有沿海滩漫步，盖上干净的床单入睡，看日出，翻阅老照片追忆往日的岁月，闻到刚修剪过的草坪的味道，这些都能够使我们快乐，真的好像都是免费的哟。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，平平淡淡 问候的温馨微笑的暖意，多少幸福随时间呼吸，

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如今我们生活当中最亲密的伙伴可能已经不是我们的亲朋好友，而是手机。有些人可能一小会儿都离不开它，但是非常多的医生呼吁到啊，手机正在给人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，比如说引起内分泌的紊乱，比如说诱发颈椎疾病、腰椎的变形，以及催生颈部的皱纹，引起皮肤的过敏、视力下降，诱发腱鞘炎，使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变弱等等等等。所以 早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不回头，你也晓得，你又在偷偷跟着我，耍帅到底有什么用，装酷也不是好借口，快用一生将我封锁，我是找不到的。 走不出回忆，你变成一座

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陪伴你的同时呢，夏天要劝劝你，其实人心啊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大，别把它想得太大，成下了是非就成不下正事。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，一事无成，那就是对于细枝末节的琐碎关注的太多。米可以果腹，沙可以盖房，但两者掺到一起，价值就没有了。做人纯粹一点，做事才能痛快一点。那以上的这些话呢，是送给收音机前那些还在纠结于一些凡尘琐事的人。 一个人要飞向巴黎，遵从各自的决定，为此和平的爱情，相爱是一种习题，在自由和亲密总有你，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恰是分开的旅行，那唯一一个小结局，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想一整天。 我不想要去证明，也不知道怎样证明，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，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假使分开旅行，那唯一个小结局，我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想一整天。想结局我明白，你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想一整天。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，那为何想结局我明白，你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想一整天。 休息一下，不需要那么的密集，看你每一秒全部都连在一起，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个不是个问题，早就说过希望安全责任继续，我们真的不希望你离去，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，结果这个只是一个辗转的推荐，别搞得那么复杂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办公室当中或者家里会养一些绿植，比如说绿萝特别受我们的欢迎，但是你会给绿萝合理的浇水吗？绿萝属于阴性植物，不要用阳光去直射它，生长期对水分的要求很高，除了正常的浇水之外呢，夏天的时候还应该向叶面来喷水，每天可以擦拭叶子。 明明